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送你送到小村来，有句话儿要交代，虽然已经是百花开， 穿高跟鞋。各位好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邓丽君的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。说到这首歌会让我想到广场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到晚饭之后出去散步，随便在哪个公园广场空地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跳广场舞嘛，大爷大妈们啊。我发现这首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是广场舞必播的歌曲之一，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在你生活的那个小区是不是这样。看着大妈们都伴着这首舞翩翩起舞，自得其乐，所以看起来这广场舞的魅力实在是不容小觑。它已经成为了专属于咱们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新型的健身舞蹈。广场舞虽然大家是老有所乐的一种热衷的选择，但是如果不分时段不分场合，对于周围的居民来说可能就造成了一种噪音折磨了。再来听歌。 池塘边一种树上在深深叫着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。 成熟与长大的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这首歌应该你我都能够唱上一两句吧，非常经典的版本，来自罗大佑《童年》。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在微博上晒自己童年的照片，甚至我周围还有朋友喜欢在自己的钱夹里夹上自己小时候的样子，心情不好打开来看一看，哎，觉得是不是谁都有曾经非常纯真非常浪漫的一面。之前看过女演员刘亦菲晒过两张自己的童年照，其中一张是和妈妈的合影。这张照片吸引我的不是说五岁的刘亦菲，而是她的妈妈真的很美。刘亦菲一身喜儿的装扮趴在妈妈的肩膀上，很委屈的样子也很好笑很可爱。刘亦菲说自己小时候喜欢满头戴花，经常被表姐叫花痴。当然这个花痴和比花痴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啊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叶蓓，再见难逃。

了，这是蔡依林早期的作品《说爱你》，收录在她最经典的专辑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当中。正是这张专辑让蔡依林开始被广大的歌迷所喜欢，也奠定了她日后流行天后的地位。双 J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，当时吴宗宪的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节目当中，桃子在一档娱乐新闻节目当中还撮合过两个人。好了，不要再八卦了，继续来听歌吧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走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，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，没等不等就翻脸。我还是爱你的， 这是来自张宇的《大女人》。我在想，大女人什么样的女人可以称之为大女人呢？可能可以理解为那种性格比较强悍，有超出普通女性性格优点的一些女人，她们比起小家碧玉的乖乖女们更有一种果敢干练的气质。在我个人看来，大女人的人生关键词可能就是独立了。独立的女人其实是最美的，坚强独立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是丑的。继续来听到顺子《没有丑女人》。 转眼一天过去，期待又在落空，静下来算算你的呼吸，有多少个带着自信，承诺，只好

世界不知从哪里开。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情，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有了爱，有了梦，有了你，没了永远。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，只是在一瞬间，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记着你的温柔，记着你的脸，记着在爱情里最美的谎言。整个世界不知从哪里开，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情，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有了爱，有了梦，有了你，没了永远。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，让我再重温被爱的感觉，被需要的滋味，就算只是在一瞬间。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记起你的温柔，记起你的脸，记着在爱情里最美最美的话。 来自陶丽萍的《好想再听一遍》。陶丽萍是来自文莱的女歌手哦，她在1998年到台湾去发展，当时台湾的唱片市场正处于最不景气的时候，但是陶丽萍的首张国语专辑在台湾问世之后，就立刻引起了各界热烈的回响。短短三个月内，唱片就卖了超过12万张，在台湾成功闯出了一片天地。这首《好想再听一遍》也就是他的代表作，应该是国语代表作品了。继续这位男歌手林宥嘉，我个人觉得从他的歌到他整个人都非常的独特，有那么一点点迷幻的感觉。这是他的《残酷月光》。 让我爱你，然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。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让我昏迷。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就无法飞翔，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，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。

角卷纸上，小声